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首先请大家来听一段小片花，不知道这里面的情况您有没有遇到过。 不在单位干了，想办个灵活就业证明，嘿嘿，您猜怎么着，跑了3-4趟死活不给办，说是单位和我们家不在一个区。 您那算什么呀，我这办一个自谋职业社会保险补贴，光材料就准备了6-7份，还得复印这那的，烦死了。 我这儿啊存个档案，还要开什么无犯罪证明，跑东跑西累呀。 这些情况您是否遇到过？最近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台大量简政便民举措，职场帮帮团为您详细介绍。这里是职场帮帮团，相信刚才片花里所谈到的这些情况不是每个人都遇到过，但是我们都遇到过办一件事情要跑很多地方，要开很多证明材料的问题。特别是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朋友来说，跟我们社保啊、就业啊，或者是失业等等，有很多相关的业务需要我们自己去办。那下面呢，就为大家来说一说最近北京出台的一些简政便民的举措。我们举个例子，东城区东花市街道北里东区社区的居民刘先生最近到居委会去申请灵活就业，工作人员呢给了他一张表格，他填完之后，工作人员告诉他已经办完了，他有点惊讶，他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原来啊，他几年前从单位离职之后呢，就选择了个人灵活就业，当时为了开这个灵活就业证明，他去了居委会，可是呢，因为他的公司啊不在这个社区，所以居委会不给他出证明。他于是呢又去了公司所在的社区居委会，结果呢那个居委会也不给他出，最后他往返跑了好几圈才把这证明开了。而现在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张表格就完事儿了。这话说，从2016年以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取消和调整了16项证明，这里面包括就业、档案、社会保险等多个方面，简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能，优化营商环境，最关键的是让企业和群众有了更多的获得感。还有啊，群众在办事的过程当中啊，也为各种奇葩的证明、循环的证明和重复的证明烦恼，很多人啊叫苦连天。那么从2017年以来，北京市仅取消调整就业失业管理服务中涉及的证明，就减少了大约 35.7 万份证明材料。举个例子啊，以前申请人的资格审核以核对纸质申请材料为主，个人呢、用人单位啊，都需要准备大量的纸质申请材料。打个比方，失业人员办理灵活就业、自谋社会职业保险补贴需要7种申请材料，用人单位招用城乡就业困难人员申请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要13种材料。 另外还有什么公益性就业组织申请岗位补贴啊，需要8种材料，而且啊是一式三份。这用人单位啊和个人经常要多次往返于这些经办机构提交还有补充申请材料。而现在呢是实现自动识别申请人资格信息，这样的话就极大的提升了效能，简化了纸质申请材料的数量。根据我们的了解，目前申请享受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和公益性岗位补贴已经不需要提供任何纸质申请材料，对于无法通过信息系统调用的申请人信息，采取原件拍照上传的方式取代了原来的复印件。原来啊，市区两级需要归档的个人社会保险补贴和公益性岗位补贴这两样的申请材料就是100多万页，而现在每年只有1万页左右。 不在单位干了，想办个灵活就业证明，嘿，您猜怎么着？跑了3-4趟，死活不给办，说是单位和我们家不在一个区。 您那算什么呀？我这办一个自谋职业社会保险补贴，光材料就准备了6-7份，还得复印这那的，烦死了。 我这儿啊，存个档案，还要开什么无犯罪证明，跑东跑西，累呀。 这些情况您是否遇到过？最近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台大量简政便民举措，职场帮帮团为您详细介绍。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和我们的就业有关的一些简政便民的举措。再比如对于灵活就业人员来说啊，他们需要办理终止或者是实现灵活就业的证明。在取消前呢，终止灵活就业人员办理失业就业登记的时候，需要先到居委会开具终止实现灵活就业证明，然后再去社保所办理失业或者是就业登记手续。现在呢，只需要向社保所提交你终止或者是灵活就业的声明以及失业就业登记的相关材料就可以办理了，不用再到居委会去开一些证明，改由申请人书面承诺。现在已经有20万名灵活就业人员享受到了这个便利。目前啊，80%以上的就业失业管理服务事项都实现了最多只跑一次。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说的东城区东花市街道北里东区社区，这个社区啊2016年为灵活就业人员出具证明材料大约是240人次，而现在居委会再也不用出具这样的证明了。其实这对社区的工作人员来说也是好事儿。他们那儿一名工作人员说，居民来我们这儿开证明，我们也很难核实真实性，为了不让老百姓犯难，也要为开出去的证明负责，我们呢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现在证明取消了，老百姓办事顺畅了，我们也减负了呀，也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做优做精社区服务。除了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这些灵活就业证明之外啊，现在个人办理存档原来需要提供的无犯罪证明现在也不用了，已经改为个人声明了。还有就是办理个人职称申报啊、转正定级啊、退休工龄认定所需要的工作经历证明也不用了，改为依据单位鉴定来进行核准。对于毕业生来说，在办理毕业生档案转移的时候，查看原件之后就不需要你的居民身份证或者是居民户口簿等复印材料了。对于人才引进来说也有一个好消息啊，通过绿色通道引进的人才从受理之日起最快5个工作日完成核准，如果是通过常规申报和岗位评审引进的，从受理之日起最快30个工作日完成核准。 不在单位干了，想办个灵活就业证明，嘿，您猜怎么着？跑了3-4趟，死活不给办，说是单位和我们家不在一个区。 您那算什么呀？我这办一个自谋职业社会保险补贴，光材料就准备了6-7份，还得复印这那的，烦死了。 我这儿啊，存个档案，还要开什么无犯罪证明，跑东跑西，累呀。 这些情况您是否遇到过？最近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台大量简政便民举措，职场帮帮团为您详细介绍。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其实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都挺不容易的，平时上下班的路上以及上班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够累够辛苦的，真的希望 各个部门能够为我们的职场人士出台更多的简政便民的举措，让群众少跑腿多办事儿。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这两天世界杯的战火继续燃烧，我们下面的话题也和世界杯有关。首先有请今天的嘉宾，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华兴看世界杯了吗？ 就淘汰赛看了。 要说这德国也好，阿根廷也好，那都是啊叱咤足坛多年的这个风云球队啊，也都是拿过世界杯的这个冠军球队啊，这就像一些著名的公司一样，对吧？都曾经在某个领域啊笑江湖多年，但没有想到他们也有今天。所以说从世界杯这些顶级球队遭遇淘汰，应该怎么来看待我们目前所处的公司，特别是那些还比较大的知名度很高的公司呢？华兴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两个关系可能不是特别大，因为那个世界杯球队遭到淘汰也仅仅是因为一次比赛出现了失败，然后积分不行，然后或者你像淘汰赛就更是了，就是在淘汰赛里经常会出现，其实这队踢得特别好，挺好，控球率也很高，就是这个因为一个什么角球任意球之类的输了0-1被淘汰，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你认为这是偶然性所得？ 对对对。 而公司一个公司的衰落或者是兴盛不是偶然的。 对。 那有人说了，这球队它也有很多的原因，比如说它的这个球员的梯队建设，比如说他们日常的这种训练，包括他们国内联赛啊的这种踢打法的这种转变，包括教练的这种思路等等，这可不是90分钟可以决定的。 不，它是这样的哈，就你强队跟强队比被淘汰，这也挺正常的。比如说阿根廷跟法国那场我还真分析了一下啊，就是阿根廷被法国踢淘汰是很正常的，就是大家总以为阿根廷应该排名排前二，但是你看阿根廷那个踢法，就是除了梅西，其他人要么就是水平还不够，要么就是他已经年纪已经比较大了。所以你看那个，我还研究过预选阿根廷的预选赛，梅西没参加的七局，他们在预选赛1-6。所以其实他们踢法国被踢输，你看整个那个比赛过程很明显，然后这明显就是战略战术有问题。法国就是配合的好，而且他的配合就是用了现代足球的一些配合，阿根廷还不是现代足球的玩法。 而一家公司的这个衰落和兴盛和足球的玩法不一样吗？那我们看这个足球，它不也是以世界杯为例哈，也是花落多家嘛，是吧？今年你得，四年之后他得，也不是说哪个球队一直拿呀。 对，是这样的。然后因为足球这种游戏存在一定的概率，但是它是在一定的怎么讲，它有一个底线，有一个安全线，你必须得过那个底线你才能进世界杯。你看那个，就算说这四年这冠军是巴西，下四年冠军是德国，再下四年冠军是什么西班牙，但肯定就这几家，你不可能说哪四年突然间冠军来一个，对吧，什么什么什么印度之类的。 好，那我们 国家，对吧， 你怎么不说是吧， 对吧，我不说某国。 那个但我们看世界500强公司的这种更迭有这样的规律吗？ 世界500强这样的公司，这个你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啊，就是我最近确实出现个消息，就是那个道琼斯指数已经把这个叫做通用电器排除出它的那个指标股之外了。 是的。 对吧，就意味着这是行业的变化。其实我觉得这个世界五百强可能它会有面临着一些行业的交替。 这个行业有没有可能跟这个足球队的某个区域有关的，比如说欧洲的是吧，南美的，或者是什么地方的，有关系吗？就这个地方的整体水平不行了。 不是那个，这个有足球，我还真那个，他们有专门用数学研究过足球，因为足球的叫现代足球的打法，这个现代足球的打法是这个跟过去足球打法是升级的，就是现在的足球，你看从这个2001，就是谁，德国那个，不是德国，那个叫什么，是意大利拿冠军完了之后，南美球队就再也没有拿过冠军了。这个确实是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欧洲的新兴打法，就现在有一些新兴叫 Tiki Taka 的那个打法已经是一种叫系统化的打法，已经比过去的靠一个球星然后来去带动整个那个打法已经升级了。 那具体到我们目前所处的公司和所在的行业来说，应该有什么样的启示吗？ 世界五百强的公司也是几十年啊出现一些大的变化， 嗯， 跟着这个经济的周期发生一些重大的调整， 嗯， 有一些公司的存活时间可能也岌岌可危了。 嗯 嗯， 我觉得变化是这样的，就是那天我看一篇文章讲的可有意思了，讲三个球队，一个球队叫英格兰队， 嗯 啊，英格兰队的打法叫在过去的打法叫找鲁尼，就是球从后脚一脚传到前面，就只要鲁尼在哪就传哪，然后剩下就交给鲁尼了， 嗯， 剩下十个人啥都不干，但是他当时说的有点极端了，叫找鲁尼，这是一种就是找球星，只要球星抓住球星，就像那个阿根廷打法叫找梅西嘛，对吧？抓住球星，然后让球星去干就完事了。对吧，这在公司企业里特别初期企业是这样的吧，就是我找到一个核心业务或者我找到一个能挣钱业务就玩命干这业务，其他我都不管了。 嗯， 对吧，然后呢然后第二个阶级的打法叫做意大利的打法。意大利的打法就找这个皮尔洛，前几年啊找皮尔洛。然后呢皮尔洛是一个中场，就是前卫这样的级别的一个球星。然后呢他会组织起来，他会把前边的几个球员组织起来，然后形成一个领导力的网络。然后这个网络开始进球， 这说的是管理吗？ 这也说的是这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了之后呢，你除了一个核心业务之外，你要在这个核心业务周围铺一些这个跟这个核心业务相关的其他的业务， 嗯， 对吧？你比如说原来只滴滴打车只打出租车，现在有好多什么专车什么乱七八糟这些其他的业务，然后呢形成一个以某一核心业务为首的领导力的这样的一个业务群，然后用这个业务群来成功。 嗯， 然后呢最新的打法呢就是巴萨和这个皇马的打法，这个叫做系统化的打法。系统化的打法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就是球员其实控球并不是特别强，而他更重要的是跑动和跑位。也就是说你公司的每个业务之间要有很强的组合和搭接能力。就你这个业务到一定程度马上新的业务或者新的这个新的业务马上就配合上了。这是在公司当做大了之后，他就要求一个公司有产生一个新的系统。然后这个系统然后再去运转。 嗯 啊，所以这就变成了一个又最新的打法。这个新的打法就把那个就是西班牙在那个鼎盛时，就是10年夺冠的时候，就是用这种打法。德国在鼎盛夺冠的时候也是这种打法，所以你看法国跟阿根廷，法国就是这个打法。 而大公司病是什么打法？ 大公司病其实是这种系统的打法。然后你看啊， 大公司病，我说的是， 对，大公司病其实是这种系统的打法，就是这种系统的打法是需要长期每一个业务训练出来的，就是每个球员训练出来的。大公司的这种变得很大，然后你比如说像 BAT 这种，它其实是形成了一个系统了嘛，它建立了自己的一个业务系统，对吧？然后这种业务系统一旦经过老化，会出现大公司病。 嗯， 然后呢系统打法然后出现大公司病完了之后，又出现一个新的球星，你知道吧？然后可能又出现一个新的迭代，我认为啊又出现一种新的迭代，又出现一个新的找鲁尼，找这一种新的球星，然后又这么升级迭代这么一个。 哎，这是我们从世界杯啊看公司的发展。那如果说我们自己身处在某一个公司，应该何去何从呢？你希望成为什么样的球员？希望成为什么样的员工啊？能不能够获得上场机会？上场之后你的表现如何？会不会很快被教练员替换下场？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个跟大家探讨的话题，你愿意成为公司里的小白兔吗？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最近啊，钟红一的一句话火了。钟红一说，他说公司部门领导和人力资源部门要定期清理小白兔员工，否则就会发生死海效应。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能力强的员工容易离职，因为他们对公司内愚蠢的行为的容忍度不高，他们也容易找到好工作。能力差的员工倾向于留着不走，他们也不太好找工作，年头久了他们就变成中高层了。这种现象叫死海效应，好员工像死海的水一样蒸发掉，然后死海盐度就变得很高，正常生物不容易存活啊。那听众朋友，您怎么来理解周鸿祎所说的小白兔员工？您有没有可能成为老板眼中的小白兔呢？华鑫，您对于他的观点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你这个小白兔招不招进来，这是这个员工的问题，就是他水平不行，你可以不招进来。 但是他招进来之后你又觉得他不行，那你就是管理者和公司的问题了。 当年可不是按小白兔招来的， 对、啊、 当年是按狼招来的。 对啊，你既然选择了，你当年招进来了，你就已经有一个潜意识认为他是个狼，对吧？你经过了面试，经过了简历筛选，经过了那什么，你就认为他是，而且又度过了试用期，对吧？那 OK， 你就认为他已经是狗或者狼或者是优秀员工了，对吧？然后现在他会退化成小白兔，那一定是环境的问题吗？橘生南为橘，生北为枳嘛。 嗯，所以你别怪人家，怪自己吧，是吧？ 对啊， 这是一个。还有人持这样的观点，就是说，那你不给他一个机会就清理掉吗？是不是有点太绝情？没有功劳也苦劳，他原来就像你说的是吧，他招来的时候也可以公司做个贡献，你现在要这么绝情吗？ 你要裁，那当然你可以按，你得按照首先第一步，你得按来劳动法来去裁员，你裁员你得给人补钱，你得给人补这些东西， 那是公事公办， 对吧？这些这就意味着说你可就是这是在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但是呢，一般来说劳动法也规定了说，如果他不适合现有的岗位，第一步先是换岗，第二步是带岗进行培训，最后才进行裁员。 所以有一个观点就是，好的公司应该会给小白兔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而且还有一些情况是，小白兔可能是这个叫做职业倦怠，就是 burnout， 就是那个英文名叫 burnout，就是甚至有些员工，小白兔员工在一年以前可能还是公司里边烧得最旺的那样的员工， 突然就变了。 对，突然间他就觉得没意思了，就觉得工作不行了。 是什么促成了这样的改变？ 很有可能是工作环境的问题吧。 喜欢的球队输了， 对啊，对啊， 看淡人生了。 有好多时候，其实说简单点是人际关系的问题。 嗯， 就是你上下级的人际关系，然后工作等等这些情况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唉，累了， 嗯， 倦了，带了， 嗯， 随你们去吧，是吧？ 嗯， 各种原因造成，就是、那是公司的相关部门的领导没有敏锐地发现这种现象， 对， 然后才让这样的员工越来越多，或者是待的时间越来越久， 对， 嗯，所以千不该万不该，其实在于领导层，是吧？ 对，我觉得是公司这儿 啊、 就是你招不，你可以不招他进来，对吧？就是你如果他觉得是个小白兔，你可以不招他，但你既然招他了，就意味着你已经认可他了， 嗯， 而且你又度过了，让他度过了试用期，对吧？ 对，前段时间我们还探讨过一个案例啊，就是一个老板招了两个人，招了两个人呢，一个年纪大的，一个年纪轻的，然后呢就把他们派出去了，是要去做一些销售的工作哈。完了呢，过一段时间问他们俩干怎么样，干得很不好，嗯，然后呢就教训了一顿啊，特别是那年轻的，说我当年是你这样的时候，我干了多少多少，我铺了多少多少家店，你呢？年轻的朋友说，嗯，是我是不太好，啊。那个，那你想过你未来怎么样吗？啊，你这样下去以后怎么得了呢？年轻的员工说：“啊，这个我们不谈了。”然后鞠了一躬道歉，然后呢走了。 嗯， 后来这个嘉宾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训人家，你早干嘛去了？你是不是应该给人家的任务做分解啊？定期的要做一些督导啊，是吧？定期的给一些这个压力啊等等。你最后这个不问过程只看结果，这是不合适的。 嗯， 对吧？ 嗯， 而且现在年轻的员工他也会用脚投票嘛。 嗯， 本身他也低欲望了。 嗯， 你再给他这么大的压力，在结果的这个导向上面给他这么大的压力，他自然可以选择离开。最后没有人干，对吧？ 嗯 嗯， 嗯，同样放在这个里面也是这样，就是你的公司能够持续不断的招来非常优秀的员工，你才有资本开掉这么多小白兔吧。如果你没有这个资本呢？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他公司业务出现了问题，所以他这么说。 嗯， 就是他总得找个茬吧，对吧？他总不能说我公司业务出现了问题吧？当然，我不是说周鸿祎啊，我这个不是说360出现了问题啊，这个大家自己理解啊。 很多人也会担心，就是我改变不了老板，是吧？老板他有他固有的这个观念，我会不会成为他眼中的小白兔？什么样的标准是小白兔标准？ 嗯，我觉得最重要的小白兔结果还是不出活。对， 那什么样的环境、行业、公司容易诞生小白兔呢？或者是让一匹狼变异成了小白兔呢？ 公司业务，我觉得两种情况啊。第一种情况就是公司业务特别单调， 嗯， 就是他所做的事儿越来越单调，他每天做的都是同样的事儿， 嗯， 所以他就倦怠了嘛，对吧？ 嗯， 我说他变成小白，他也许原来不是这样的啊。然后呢，第二种的情况就是公司业务反而波动特别大，今天就是三天一变，三天一变，这种他也没法出活。 嗯，那是这个会不会？ 真的是找到了职业危机呢？如果这种思想在老板的心中蔓延开来的话， 我觉得要看什么样的企业啊。就是你想想啊，假如一个团队，那天那个我们再去给企业里边做咨询，也是企业里边的团队管理者就说，你看我手里边20个人，这个也就两三个人比较积极努力，其他的人都是你给他交了活，他给你干完了就完了，然后你让他主动做点活，他也做不出来。这个怎么办？然后问我怎么办？我说你有想过吗？假如你这20个人都特别积极，你管得过来吗？ 嗯， 你管得了吗？那时候管理者还是你吗？ 嗯， 他要是狼，他们之间内部的斗争得有多激烈呀？真是的，他们的内耗就会很严重了。 嗯， 所以其实一个团队，比如说超过10个人团队，可能真的就是一种组合。比如说有那么一两个比较厉害的，然后比较积极的，然后做事比较好的，20%比较好的，然后有那么剩下的80%都是叫做小白兔，或者像流行个词儿叫积极废人。 嗯， 就是他心态比较积极，但是他可能也不叫废人哈，他可能做事不是特别的那个，不是能达到回回都达100分的，可能会有一些70-80分，有一些60分，但是都及格。 嗯， 就是这样的团队应该是在公司里边，特别是大公司里边最健康的团队。 嗯， 反而公司里边全是120分的那种团队，那不好管， 天天打仗是吧？ 对啊。 平衡的问题很重要，就是你跟这个全世界挑一个这个最优秀的这个中场是吧？这个 最优秀中场、最优秀前锋、最优秀那什么，打不一定打过什么球队， 某一个世界强队对吧？是这个意思。另外呢，我也想说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人家小白兔难道自己就没有点所谓的竞争压力吗？人家也是理性的经纪人呢、啊、对吧？我们都说每一个人都是很理性的经纪人、 嗯、 他会算账的。 嗯， 是什么样的环境让他既当是小白兔还不用担心被吃掉，那肯定是他想到了那些能说服自己的理由啊。 对，他觉得这事儿性价比很高嘛，就是现在这个工作。 对，他为什么不居安思危呢？所以小白兔也是聪明人，对吧？ 嗯， 也不要小瞧人小白兔，但是就怕是自己也没想明白，同时还这个每天过得挺安乐的，这个就麻烦了。突然有一天大浪袭来墙倒了，那么这该怎么办呢？是，当然想人生的经历都是体验嘛。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稍后见。 我很开心，因为努力生活和你们分享荣耀的那一秒钟，如果难过你肩膀最辽阔，走乌云漫步的天空，如果生活少了有你陪我，我整天开着手机也感到失落，因为我们都最想看到彼此灿烂的笑容。我懂星座却没有人像我，真的喜欢一个人安静的自由，我做的梦我坚持做到最后，就算我爬到云端也继续做梦，我唱的歌只希望能快乐，其他的我也不想要想的太多，因为我们都最想拥有自己最真的感动。听你说，听你说，我们同时拥有一个真心。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三福养好生，健康一整年。为回报广大顾客，倡导科学养生，鲜牌灵芝茶、鲜牌灵芝怡腾胶囊将从7月13日至7月16日在各大专卖店隆重开展盛夏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鲜牌灵芝茶或怡腾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7月13日至7月16日，详情可拨打鲜牌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200场阅读活动，徜徉浩瀚书海，60场科学实验，打开神奇世界。还有10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 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香露。对于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工作的朋友来说，工作一段时间之后，都会面临这样一件挑战，那就是评职称。一说到评职称，很多人都会头疼，要这个材料，要参加那个考试，还要发论文等等等等。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和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其中就谈到了对人才评价的改革。在今天节目下半段，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些重磅的内容。按照深化职称制度改革方向的要求，将会分类完善职称评价标准，不把论文、外语、专利、计算机水平作为应用型人才和基层一线人才职称评审的限制性条件，落实职称评审权限下放改革措施，支持符合条件的高校、科研院所、医院和大型企业等单位自主开展职称评审，同时还要选择部分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试点开展临床医生科研评价改革工作，不简单以学术头衔、人才称号确定薪酬待遇，配置学术资源。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个松绑，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啊，都是一个极大的利好。比如说医生平时工作很忙，还要花时间来写论文，以及很多的岗位他们的工作当中基本上用不上外语。此外，计算机水平考试的那些内容和他们在工作当中所遇到的对于计算机能力的要求也相差甚远。同时还有一些职场中人，他们的工作和发表论文的关系并不是很大，他们是业务导向的，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干出更多的业绩，远远比发表一两篇文章要更重要的多。应该说，这样一个改革的意见将会给很多人松绑。此外呢，还会改进科技人才的评价方式。意见提出，突出品德、能力、业绩导向，克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注重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和影响，把学科领域活跃度和影响力、重要学术组织或期刊任职、研发成果原创性、成果转化效益、科技服务满意度等作为重要的评价指标。对在社会公益性研究、应用技术开发等领域科研人才的评价中 ,SCI,